讲者是黄宝顺弟兄，那请黄弟兄。 今天有两股不同的灵正在这个世上运行着，是那两股不同的灵呢？我们让圣经来告诉我们，请你跟我一起把手上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界的灵，而是上帝所赐的灵，好让我们能认识上帝施恩赐给了我们的事。请于圣经谈到有两种灵，一种是上帝所赐的灵，那是我们都了解的，那就是上帝的圣灵，他的动力；而另一项是世界的灵。什么是世界的灵呢？世界的灵也可以解释成世界的精神，一股强大的力量支配着不侍奉耶和华上帝、不侍奉耶和华的人类社会，使人不约而同的都显露出某种的言行跟特征。所以那些沾染了世界的灵或者世界精神的人，他们会在他们有某些相同的生活态度、处事作风跟人生观。那么这个世界的灵或者世界的精神是来自哪里的呢？我们再看另一个经文，会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也翻到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源于上帝的，但全世界都受那恶者控制，你知道吗？这里说全世界都受那恶者控制，那恶者就指魔鬼撒旦。既然他是操纵控制整个世界的神，自然而然撒旦会在这个世上营造了各种的风气，散播各种不健康不良的精神，要大大腐化侍奉耶和华的人。所以这种精神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整个世界里，所以人人都或多或少会受这种灵所影响，包括侍奉上帝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小心提防抵抗这个世界的精神，免得受魔鬼撒旦所控制。好，明白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这个世界的精神或者这个世界的灵也会使人敌视真理跟耶和华的正义之道，因为它跟上帝的崇高道德标准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表现这种精神的人会耽于肉体的各种行为，因此所有崇拜耶和华人都要奋力抵抗世界的不良精神，特别是撒旦，当他攻击上帝的子民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会有软硬的攻击，而软的就是他会应用这个世界的不良风气来迷惑我们，迷惑上帝的子民，渐渐地使他们不再侍奉、不再崇拜耶和华。所以我们务要抵抗世界的不良风气，那么要抵抗这个世界的精神，我们就要去认识这股精神的特点，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哦、所以以下我们举出九个这个世界的精神的特点，以方便以帮助我们去辨识这个世界的精神，然后我们去抵抗它。好，我们认识第一个世界的这个精神，就是自行其事。所谓自行其事，就是一所欲为，人不理会上帝的旨意。而这个精神就是起源于撒旦。当撒旦在伊甸园里怂恿夏娃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也就是怂恿夏娃自行决定是非善恶的标准。所以今天很多人他们步了夏娃的后尘，他们不但不知道上帝旨意，他们也不想知道，因为他们压根都不想去遵守上帝旨意，而只想自行其事。那么我们呢？我们会不会在一些看来不要紧的小事、啊、忽略了圣经的劝告呢？假如我们有这样的表现，就是不知不觉在自行其事了。例如圣经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原则，帮助我们留意我们的交往，留意我们所选择的娱乐，我们有没有听从这些劝告？或者在这些看来小事上忽略了圣经的劝告呢？好，第二个世界的精神的表现，就是自命不凡。同样的，这个自命不凡的精神，也就是表示骄傲自满，看不起别人。同样的，第一个表现这种精神的人，就是魔鬼撒旦。我们看看圣经怎样形容撒旦，在以西结书28:17，以西结书28:17，以西结书28:17，这里就指撒旦，因自己的美丽心高气傲，又因自己的光彩败坏智慧。好，我们读到这边，所以这里说撒旦因自己的美丽就心高气傲，而撒旦就是用这种精神来影响着很多人。今日那些表现自高自大的人，或者自傲自满的人，到处都是。人可能因为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国籍、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经济背景、自己的教育背景而感到优越，比人好而感到骄傲。因此侍奉上帝的人会抗拒这样的精神，但是有时候侍奉上帝的人也会不知不觉表现出这种骄傲自满的精神，我们务要小心。例如当一个人把某件事情小题大做，做错的事情拒绝认错，或者不听劝告，这些都是骄傲自满的表现。所以我们务要弃绝这样的态度，因为人有这样的态度，就不可能从上帝的组织、上帝的教导得到任何的益处。所以我们要得到上帝的教导而得益，就要弃绝这种精神。好，我们来到第三个反叛的精神。同样的，反叛精神也是源于撒旦。撒旦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向反对者或者敌对者。因此身为上帝的子民，我们一定要弃绝这种反叛的精神，因为人一旦有这种反叛的精神，就不会服从来自圣经给我们的种种的教导 跟立法。例如圣经鼓励我们要服从统治者，只要他们给我们的立法跟上帝的立法没有冲突，我们要服从他们。圣经教导儿女要服从父母，不要反叛父母。圣经也教导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所以这些是我们要留意在生活上表现出来的。同样的，圣经也鼓励我们要服从会众的长老。而今天有一群人，他们特别表现了这种反叛的精神，那就是反叛者、被教者。这些人不尊重耶和华组织里所任用的人，也不接受他们的领导，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这样的人，也不要接触他们的任何资讯，包括在网上的资讯，以免我们受他们影响，也表现这种反叛的精神。好，接下来我们再谈另三个世界的精神。这三个接下来的世界精神都出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我们首先读出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因为世界的事，比如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炫耀财物的行为，都不是源于父亲的，而是源于世界的。你知道吗？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指出另外三种世界精神，他说是源于世界的。那三种世界精神呢？就是第一，肉体的欲望；第二，眼睛的欲望；第三，炫耀财物的行为，对吗？所以我们注意分析这三种世界的精神。来，我们来到第四个，就是肉体的欲望。所谓肉体的欲望，也就是一种放荡无止的行为。我们知道圣经指出，例如吸毒啊、醉酒啊、通奸啊、淫乱啊，这些都是属于肉体的行为，放荡行为是基督徒不会表现的，因为我们受上帝所教导、受圣经所熏陶，我们应当避开这些属肉体的行为。但是有时我们会不会做事漫无自制呢？因为做事漫无自制也属于这种肉体的行为。例如我们会漫无自制的看电视吗？漫无自制的浏览网站吗？漫无自制的玩电子游戏吗？这是我们要留意的。所以一个人的思想和态度会帮助我们看出他有没有表现这种世界精神、这种肉体的欲望。因为假如人表现了这种肉体的欲望，那么最终可能带来难以弥补的严重后果，因为最终他们可能慢慢的离开真理、离开上帝。所以我们务要抗拒这种肉体的行为。好，第五项就刚才约翰一书所指出的眼睛的欲望、眼目的欲望，这就是人贪图物质的享受。你还记得撒旦怎样挑起夏娃的眼睛的欲望吗？好，我们读出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在创世纪三章六节。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也就夏娃，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你这里说哈，果子怎样呢？十分好看，色在赏心悦目，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对的，撒旦很狡猾的，使到这个分别站在树上的果子变得赏心悦目，十分好看。 来吸引人、引诱人。同样的，今天这个商业的制度里面，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引诱人、来吸引人去购买他们的东西。例如今天很多东西包装到很精美，是吗？有的是用一般的包装，有的是用高科技来包装，多功能来包装，很多产品很快的就过时了，又有新的出来了。我借此撒旦的世界引诱人表现这种对物质的渴求。所以假如我们也跟着这种精神走的话，就会受到这个商业制度，受到这个物欲所支配着，跟着他们走，结果我们可能受到引诱，可能掉入各种的忧虑当中，或者可能债台高筑等等。所以我们务要抵抗这种物质的精神，特别是父母们，今天很多父母你留意到，他们很缺乏时间给孩子，没有时间陪伴孩子，而为了弥补这样的缺乏，他们用物质的东西给孩子，拼命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啊。假如人是这样的话，若基督徒父母也这样的话，就会不知不觉在培养孩子这种物质渴求物质的精神。所以做父母们要避免给孩子太多的物质享受，与其这样，不如给他们属灵的供给、属灵的教导。好，我们来到第六项，就像刚才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指出的炫耀物质之财，就是一个白话，就是说的爱出风头啊！我今天人很多东西可以拿来炫耀了，我炫耀物质，炫耀地位，炫耀工作等等。而这种精神，就像刚才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说，是源于世界的，所以侍奉上帝人也必须弃绝这种行径。好，也许我讲一个故事会帮助我们更加体会，我们可以怎样，为什么一定我没有理由去炫耀自己的物质之财。有个老师，他有个学生，这学生也许来自比较宽裕的家庭，所以不知不觉经常在谈话中会炫耀起自己的物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所以有一次老师向他解释乐园的情况，告诉这位学生，江陵的乐园里面，我们可能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亩地可以建造自己的物质，可以种自己喜欢的果树。我这学生听了，老师才一亩地啊，我家刘圆圆都有三四亩地啦。那老师就很技巧的指着墙上一幅世界地图，请你看看这幅世界地图。他问这位学生，你可以指出亚洲在哪里吗？哦，那个最大的洲啊，就是亚洲咯。对，老师说对。请再指出马来西亚在那里。哦，亚洲最南端那个小小的半岛就是马来西亚。对，也对。请再指出马六甲在哪里。哦，马六甲，那个半岛的东南面一个小点就是马六甲。请你再指出你家的地在哪里。他说看不到，地图看不到我家的地。那好，有什么还好炫耀的，你家的地图我看不到。哦，对了，正像圣经所说的，在诗篇二十四篇一节，也就是整个宇宙的一切都是属于耶和华的。然后还有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五节也强调，上帝看万国好像天平的一层层安立罢了。所以在上帝面前，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他的，我们都这样渺小，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呢？对，学生从这个比喻中就学到一个教训， 哦，就从此他很努力的改过这种炫耀的精神。所以我们也要想到这点，哦，在上帝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哦，我们要骄傲的我们就骄傲我们是有一位伟大至高伟大的上帝耶和华。好，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七种世界的精神，也就是脾气暴躁。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生气的时候，对吗？有谁不会生气的在这里？没有是吗？哦，对了，即使人人都有喜怒哀乐，生气自然也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啦。所以假如我们懂得控制我们的怒气，以适当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心中不满，那就不会有问题。问题是有些人很容易生气，常常大发脾气，而且脾气很大，一旦被激怒就会破口大骂，甚至动手打人，那就很可怕。因为人假如脾气暴躁，就可能受到自己的情绪所控制，而做出很多害人害己的事。我再讲一个故事，强调这一点，为什么我要避免发脾气，以及怎样可以避免发泄我们的怒气。有个父亲，他省吃省穿买了一架新车，一架小小辆新车，所以他很爱护这辆新车，每天驾着去上班，回来就会把新车骂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然后左右端详一番，嗯，满意了，才进去屋子休息。每天都是这样子，他很爱护这辆新车。在有一天，他放工回家，太累了，实在太累了。当时车也肮脏，不过他没有气力去洗这辆车，他就休息。那么他五岁的孩子就看到爸爸的车这样肮脏，就自告奋勇地跟爸爸说：“爸爸，今天你很累，我帮你洗车吧。”爸爸说：“好啊，好啊，好孩子。”啊，这五岁的孩子就自告奋勇帮爸爸洗车，把整辆车洗得清清洁洁。半小时后，他告诉爸爸：“爸爸，你的车我洗干净了。”哇，爸爸很高兴在看，一看他的车，哇，他目瞪口呆了。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啊，他要洗车找不到那洗车的布，他想到妈妈经常在厨房洗窝，是用那钢丝来洗窝的，很清洁啊，那洗的窝，哇，他就拿着钢丝去洗爸爸的车，哇，把爸爸的车洗到挂花的整辆车了，哇，爸爸看到真的很生气，他很爱护这辆车，他差不多要爆发他的怒气了，要惩罚这个孩子了。但突然间他想到一节经文，什么经文呢？请你跟我一起打开腓立比书四章十六十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十六十七节，对吧？是这个经文吗？啊，对不对？四章六跟七节，四章六跟七节说，什么事都不要忧虑，但也包括什么事都不要生气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和恳切祈求，连同感谢，把你们所请求的告诉上帝，这样上帝就必赐你们平安，超越人所能理解的这种平安，借着基督耶稣。可以守护你们的内心跟头脑。对了，他突然间想到这个经文，才快快进房间里面祷告。所以这个爸爸一祷告完了，他就出来，一出来看到孩子在门口流着泪，带着很恐惧的眼神看着爸爸。爸爸怎样做呢？爸爸打他骂他吗？爸爸马上把他抱在怀里，告诉他：小明，爸爸了解你要帮忙爸爸，爸爸很爱这辆车，爸爸更爱你。对的，所以他就能够压抑住自己的 脾气怒气。同样的，假如我们发觉自己要生气了，自己快要发脾气了，自己的怒气就要爆发了，千万要马上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就能够帮助我们平静我们的心情，上帝圣灵能帮助我们生出各种平静和平的特质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好，我们来到第八个，就是仰赖世人的努力，信赖世人。这样的人他们会仰赖统治者或者一些组织的帮助，一旦他们这些统治者跟组织没有使到他们能够达到心愿，他们就心灰意冷，甚至起来反抗政府、反抗组织。但是认识耶和华的人却不会这样，我们不会信赖世人，反而我们会让耶和华的应许充满我们的头脑跟心灵，即使面对困境我们也会仰赖上帝，结果我们将会重新得力，我们能够积极，能够喜乐地面对任何的困境、哦、所以千万不要仰赖世人，倒要仰赖耶和华。还有第九个，也就是崇拜受造物。我们都知道唯独崇拜唯独应该归给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造物主，但今天很多人却崇拜受造物，因为这种精神就是来自这个现行制度的神魔鬼撒旦，他就是利用这种精神引诱人崇拜错误的对象。所以真正崇拜上帝人会对上帝怀有专一的爱戴，天天提防这种精神。好，我们已经认识了九种世界的精神，那便是第一自行其事，第二自命不凡，第三爱出风头，对不起，第三是反叛，第四是肉体的欲望，第五是贪图物质享受，第六是爱出风头炫耀物质之财，第七是脾气暴躁，第八仰赖世人，第九崇拜世人和偶像，不崇拜上帝。我们可以怎样抵抗这种精神呢？对的，我们认识九个世界的精神，我们也有九个圣灵果子的特征。假如我们培养这九个圣灵果子的特征，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去抵抗这个世界的灵。好，我们读出这九个圣灵果子的特征，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也许你已经对这个九个圣灵果实的特征滚瓜烂熟了，我们可以再读出来，然后请你诚实一下，哪一个圣灵果实或者哪几种圣灵的果实是你我们可以加以一再强化的，以便能够去抵抗这个世界的精神。好，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另一方面圣灵的果实有爱心、喜乐、和平、坚忍、仁慈、良善、信心、温和、自制，这些事没有立法禁止。所以我们要努力培养这九颗圣灵的果实，就能够去抵抗世界的灵。对的，那些表现世界的灵的人跟那些表现圣灵果实的人，他们有什么不同的结局呢？我们读这个最后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个世界和世界的欲望正在消失，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却永远长存。对了，表现这个世界的精神的人，这说会永远消失，但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那些表现圣灵果实的人，他们将会永远长存。所以让我们凡是爱戴耶和华的人，都为人正直，品行高尚，好赢得上帝的悦纳， 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在新世界里享永生。谢谢。